提到桃花，总有一种让人觉得春天来的感觉。不知道你今年的桃花运怎么样呢？桃花总是能让人联想到爱情，而且呢，最近更是有一部非常火的剧，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看得我这个心里面的小桃花也是扑通扑通的冒泡啊！既然说到桃花呢，其实马上也要到了看桃花的季节了。那么去哪儿看桃花呢？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电视剧里面啊，杨幂和赵又廷这一对桃花眷侣打造了可以说是虐恋爆款吧，以迅猛的势头啊，在新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强势霸屏了。那么这部剧的取景地呢，就是重庆以及云南普者黑和珍珠湖等地。今天呢，我们就将走进美丽的桃花谷，说一说桃花的故事。 谁又将相思剪一弯？十里春光桃花片。 中国人啊，向来是有观赏桃花、吃桃子的传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桃子的来历。其实桃子长得为什么那么像星星呢？为什么又分成两半呢？为什么它的壳是硬硬的呢？人们为什么总是要等到桃子软了才能吃呢？其实这来自于一个非常凄惨又美丽的爱情故事。3000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里住着几户人家，山顶生活着一位勇敢勤劳的男青年，他叫做桃子。因为热心助人，深得村民的喜爱。在山腰住着一位叫小美的姑娘，她聪慧美丽又能歌善舞。桃子和小美是好朋友，经常一起聊天唱歌，时间久了，他们的爱情也悄然而至。可是小美知道自己是玉帝的花仙子，不久就会飞升成仙。她深深地爱着桃子，怕自己的离去会打乱桃子的生活。于是有一天，她冷冰冰地告诉桃子，其实我爱的是非常坚强的男人。你控制不住情感，就证明你不够坚强。什么时候你坚强起来，能够将对我的情感压抑住了，才会被我所爱。从此以后，小美和桃子不再相见，但是小美说的话深深地印在了桃子的心中，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爱小美，小美就会不喜欢自己，如果忍住不爱小美，也会失去她。她的心时而沸腾，时而冰冷，她的脸也失去了血色，她的心慢慢地变得僵硬。在一次与小美的偶遇当中，桃子说出了自己的痛苦，她说，小美，我的心已经变冷变硬，我爱你有多深，心便有多硬。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只想看看你的心是否像我一样因爱而变得坚硬。他们取出了各自冰冷的心脏，互相求证，相依而死。于是爱比恋更冷成为人们一时相弃而谈的话题。村民们感慨他俩的深情，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当晚雷声大作，阵雨下了一夜，村民们只能在家里听着雨打在小路上、打在屋顶上的声音，但是谁也不敢出来看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天亮了，雨停了，大家看到在他俩的墓地上长出了一棵小树，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原来桃子的遗体化作了树干，村民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棵树叫做桃树。小美化成了美丽的桃花，灵魂升到了天上。后来由于她贪恋人间真情，到天庭时花仙的座次已经排好，但是王母娘娘念她真情可贵，封她为桃花娘娘，专门来管理人间的爱情和求子。那年夏天，人们惊奇地发现桃树上结满了果子，像两颗心紧紧地重叠在一起。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怕桃树伤心，总是等果子变红变软之后才摘下来吃。即便是这样，桃子的里面仍然是一个壳，护着一个变硬的心。从那年以后，人们总是用桃花来象征爱情，用坚硬的桃木做桃符辟邪。今天我们将来到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桃花谷，西藏灵芝。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赏一赏桃花，品一品桃花。传说啊，这个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非常的喜欢桃花，在院子当中也种了桃花千株，每到桃花盛开，他们都会到桃园里面，皇帝呢也会摘上几朵美丽的桃花插在贵妃的头上，说道此花最能助娇态。说到十里桃花缠绵，首先想到的呢是杭州西湖。为什么呢？因为杭州西湖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广栽桃花，每年春天桃花开放的时候，苏堤白堤，一株杨柳一株桃，翠彩相间，千姿百态，可以说是非常棒的赏花景点。再来呢，成都市郊里面有一个桃花故里，叫做龙泉，在每年农历二月的时候，也是成都居民外出踏青最好的时节。当然，三月的时候，这里还会举行桃花节，大家会到农家里面饮茶赏景，娱乐消遣，还有非常可口的农家菜。所以呢，目前到龙泉也已经成为成都人春天故事里面不可缺少的一笔了。如果你喜欢赏花，如果你爱读书，那么常德的桃花源一定没有躲过你的目光。常德的桃花源位于常德桃源县境内，前面呢是滔滔不绝的源水，背以连绵起伏的武陵群峰，整个景区里面古树参天，修竹亭亭，花香芬芳。每年三月的时候，常德桃花源桃花盛开，粉浪翻江啊，可以说是仿佛仙境一般。如果要对比一下哪里的桃花最美，还是要数西藏的灵芝。沿着雅鲁藏布江悠闲的散步，两岸古老的野桃林团团簇簇地开着花，就好像灿烂的粉雨一样。走进桃源的深处，可能不经意间会出现一间质朴的小木屋，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山里住着神仙？是否像折颜上神那样英朗帅气呢？ 推开了记忆的锁，想起旧时的你我，曾相思许诺，曾遗憾错过，桃花飘落暗香藏苦涩，月染亮是你月色，勾起眼底的寂寞，对你的难舍。 灵芝的桃花啊，有三大特点。一呢是树干雄伟，二呢是花朵繁复，三就是气势磅礴。从波密到灵芝，再从灵芝沿着雅鲁藏布转向米林县，都是桃花的海洋。西藏的三月可以说是春寒料峭，冬眠未醒，但是在灵芝的桃花沟却早早地喧闹起来。三月的灵芝野桃花竞相开放，那是蔓延山野起伏连绵的粉红色的海洋。其他地方的桃花可能会有妩媚的姿态，但是灵芝的桃花却多了几分磅礴的气势和摄人心魄的帅气。当你走进沙拉桃花村，漫步在尼洋河畔，翻越色季拉山，远眺南喀巴瓦峰，穿行在卢浪林海，急行通麦天险，深入波密桃花沟，邂逅然乌湖畔，没有一刻不会感觉到桃花给你带来的享受和最美。的确，灵芝是一个惹人醉的地方，最美而不想离去， 而当你不得不离去的时候，你一定还会产生还想再来的冲动。灵芝三面环山，雪峰洁白，溪流潺潺，漫山遍野的除了桃花，还有红的、粉的、黄的野花，和田间的青苗交相呼应。当然粉色还是最浓墨重彩的色调。总而言之，灵芝在三月的时候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水风景画。2016年，灵芝波密桃花谷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了中国最大的桃花谷。每年灵芝桃花节都会约你前往。如果在这个春天错过了灵芝桃花节，你就已经错过了整个春天。其实如果你来到灵芝，不仅能够看到雪域江南独特的旖旎风光，更能欣赏到西藏最浪漫最艳丽的春天。突然想到陶渊明写的那篇《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若。这里不仅仅是你逃离现实的桃花源，更是摄影和户外爱好者最爱的摄影目的地。遗憾的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灵芝桃花除了公路沿线比较密集之外，还有一些是隐藏在桃花丛中的小村落，非常值得前往。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桃花朵朵开》，一会儿回来带你揭秘灵芝桃花村大全。 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暖暖的春风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守候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到的呢是西藏的林芝。其实一说到林芝啊，林芝下面有很多非常小但是非常美的桃花村。首先来到波密县的桃花村，波密桃花有异于其他地方的桃花，最大的特征呢，就是这里的花啊，花瓣非常的大，跟波密人豪爽开朗的性格一样。波密的桃花艳丽，也吸取了波密众多冰川和雪山的圣洁，同时呢，也是受到波密的母亲河帕隆藏布江水的洗礼，所以波密的桃花非常的鲜艳。再来噶朗桃花谷，在西藏东南部波密县境内还有一个叫如那村的地方，从波密出发到如那村大概32公里，从318国道向北拐上去之后呢，风光一直都是非常棒的，河岸两边的村庄到处都是桃花，处处非常的繁茂。但是如那村的景致又稍微显得有一些复杂，就好像古诗当中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一样的景象。再来就是清多镇，从波密县到清多镇大概43公里，这里呢长满了各种的野桃树，千姿百态，每年3、4月份的时候桃花盛开，漫山遍野非常的好看，所以呢也被称作是桃花岛。再来一个藏在深闺无人识的赏花地点，就是索松村。索松村由于是位于半山腰，面对南喀巴瓦峰，脚下呢又是雅鲁藏布江和成片的桃林，因此呢这里也成为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拍摄南喀巴瓦峰和桃花的绝佳位置。如果说索松村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当中最隐秘的桃源村落的话，那么达林村就是秘境中的秘境。从索松村继续前行大概10公里左右，就能到路尽头的达林村。开阔的牧场，千万棵的桃树，花瓣呢会随着风飘落到雅鲁藏布江，在这个地方赏花应该更加的别有一番风味。工布江达县里的桃花村也是不错的。工布江达呢，在藏语的意思是凹地大谷口，地处尼洋河的中上游，尼洋河两岸的雪峰还覆盖着皑皑的白雪，但是桃花却已经好像彩云一般开放了。当风轻轻地吹过，千姿百态的桃花就好像婀娜多姿的少女一样随着风来跳舞，飘落一片一片的彩衣，跟白雪相映成辉，显得更加的柔媚。再来就是距离巴河镇大概30公里的拉如村，在这个村子最佳的赏桃季节呢是4月中旬，强力推荐。拉如村的野桃树遍布了整个村庄，百年以上的老桃树树干挺拔，而且呢映衬着村庄绿油油的青稞地、雪山，好像人间仙境一样。在巴松措景区的扎西岛上还有一株非常奇异的桃抱松，这个桃抱松的意思呢就是古老的桃树上面啊又长了一棵松树。在桃花盛开的季节，这个桃花和青翠的松树一起生长，奇怪但是又非常的好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一个古堡，距离巴依镇大概75公里，是秀巴千年古堡的所在村。这个地方每到桃花季节风景如画，秀巴村呢除了桃花最著名的还有就是古堡群了。在桃花的映衬下，古堡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从曾经的金戈铁马落入了人间仙境。位于 巴松措的源头有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价为中国最富有美景的村庄，那么就是莱古村。而且呢，它也是风靡旅行圈的纪录片第三集的拍摄地。最后呢，我们再从林芝地区首府八一镇出发，沿着省道306米林机场方向前进，穿越米林县境内之后呢，就能到达朗县。从米林到朗县这一路的桃花呀，跟林芝地区其他地方的桃花相比较呢，会更加的奇特。有的呢是长在沙丘上的，有的是长在峭壁上的，举目望去全部是桃花，漫山遍野，可以说是处处好风光，光看呢就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可以随便的停下车来惬意的张望。一说到这个桃花源、桃花谷，总觉得跟神仙会搭点边。尤其是我们刚刚是因为说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而引到了这个桃花谷，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是有一个桃花谷，里面呢不仅有神仙，天上地下全部都是粉色的，看上去就非常的浪漫。不知道那里住的神仙是哪一位呢？电视剧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影吧，因为今天我们是要给大家送福利的。最近呢有一个跟这个十里桃花完全不一样气质的电影要上映了，就是极限特工终极回归。哎，不是一部爱情片啊，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大片。它呢是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的， DJ 卡鲁索执导，范迪塞尔、塞缪尔杰克逊、甄子丹、托尼贾、吴亦凡等主演的电影，并且呢在今年2月10号内地上映。这个片子讲的呀是桑德凯奇在被认为已经死亡之后又奇迹般归来的故事。极度危险的这个反派研制出了能够毁灭世界的终极武器，在这种危急之下呢，凯奇招募了一支各有所长的团队来对付黑帮的故事。曾经是极限运动员的政府秘密特工桑德凯奇重出江湖，在追踪一种名叫潘多拉盒子的终极武器过程当中呢，也遇到了极度危险的翔。哎，这个翔是由甄子丹来饰演的，以及他的爪牙的追赶啊，为了与之相抗衡，桑德凯奇也招募了一支非常热爱刺激的全新团队。但是呢，他渐渐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由世界各国政府高级人物编织成的致命的阴谋当中。于是他将和他的小伙伴们来共同作战。听说这个打斗的场面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范迪塞尔的这个极限动作也是非常的帅，标准的好莱坞大片。当然我们甄子丹大哥的武打动作也是一如既往的棒，吴亦凡的表现听说也不错，场面非常的好。故事性嘛，这个好莱坞大片都一般般吧。我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爆米花电影啊，而且呢我们天游天下会在这一时段送出6张电影票。哎，参与方式呢就是发送请我看电影加你的姓名和电话到公共平台999月生活，月呢是喜悦的月。哎，发送我请我看电影加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哎，这也是我们专属于 FM999 听友的福利了。好了，赶紧来发送吧，一会儿回来继续带你看桃花。 心中的呼喊 笑有限，掏出心中的一片，谈笑间情意无边，任月光无窗帘，恍若顿回桃花源。忘却了时间的尘与帆，想起了心中的湖海泉，真情它哪儿来的借与还，要得一壶清酒浓半山，再多沧桑还是人与凡，再多风雨换来湖海卷，曾经推窗望月独自残，几欲秋寒朋友知冷暖，世间的尘与凡，想起了心中的湖海泉，真情它哪儿来的借与还，要得一壶清酒浓半山，再多沧桑还是这一般，一日秋寒朋友知冷暖，一日秋寒朋友知冷暖。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西藏林芝，看一看桃花，照一照桃花运。西藏林芝的桃花呀，主要生长在河谷地带。在林芝，河谷的海拔一般都在2800米左右，而桃树呢就生长在河谷平原和山脚的最底层。这种自生自灭的桃树跟当地的柳树一样，生命力非常的强。当人们把树都砍成光杆之后，第二年从树杆上又会长出来新芽，照样能够结桃子。由于结的桃子并没有人收拾，又或者人们吃完桃子之后，这个桃仁呢就随手扔到地上，所以第二年这种桃仁也会发芽长成新的桃树。在林芝，桃树真的是一大风景。桃树结桃子之后呢，也不像其他地方哈，会有人来剪剪枝啊、打打岔啊、整整形之类的，它完全是自由生长。桃子结得多了，养分供不上了，桃子就会自由地落在地上，到最后呢，没有掉下来的就是好果子。 灵芝的果子呀，跟内地的毛桃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成熟的时候特别难吃，怎么也吃不下，但是一旦成熟了就会相当好吃。第一呢是它的甜度非常大，第二呢是它的水分也非常的多。每年到春天的时候赏桃，到秋天的时候桃子才会成熟，所以呢根本不需要摘桃子，你只要站到树下面伸手摇一摇，那么树上的桃子呢就会像冰雹一样哗啦啦的掉下来，不知道这个形容可能不太合适啊。不过呢凡是掉下来的都是熟透的桃子，尽管可以吃，凡是没有掉下来的呀，就是没有成熟的，还要等一等再吃。在桃子熟的时候，山上的狗熊也会下来吃桃子，当然啦，农民们散养的这些藏香小猪们也会吃个够。据说啊，这个猪在吃了桃子之后，桃子呢在猪肚子里面发酵产生的甲醛会使猪发醉，躺在树底下踢也踢不醒，等它醒了它会再来吃，从此反复，好像恶性循环一样，每天买醉。在林芝的人口其实很少，整个林芝地区呢管辖着7个县，17万人，但是它的面积大概是11.7万平方公里，平均一平方公里不到2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桃树的果子在成熟季节是怎么也吃不完的。那怎么办呢？当地的老百姓就把桃子捡起来晒干，冬天当果脯来吃。这种果脯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嚼起来也是非常有嚼头的，而且相当的甜。除了桃花的附属品桃子之外呢，桃树还有另外一件宝贝，就是桃花泪。桃花泪呢就是桃胶，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在桃树上啊经常会有一些分泌出来的粘稠的液体，这个就是桃胶。桃胶是美容美肤的好东西，可以使你的皮肤变得水润有弹性。俗话说，要想皮肤好，桃胶离不了，所以看到过林芝山桃花的朋友也一定了解过什么是真正的山桃花。所以呢这个桃胶对于女人来说可是一个好东西。桃胶一般是在夏天的时候来采收的，用刀子切割树皮，等到树上的脂肪溢出来之后收集晒干。有的桃树呢可能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它的桃胶也会非常的旺盛。天然形成的桃胶形状不同，大小也不一样。新鲜的桃胶是可以拉丝的，桃胶刚刚从山里摘回来的时候啊，它的外皮是干的，但是里面是湿的，需要均匀的晒在太阳底下，而且呢一般都会在自家的村口或者是院子里面晒，每天早上拿出来摆开，晚上再收回来。但是由于桃胶非常的重，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力气活。经过反复几天的晾晒之后呢，桃胶晒干之后就可以收起来了。晒干的桃胶是不易变质的，吃的时候只要再泡开洗干净，就跟新鲜桃胶一样了。桃胶怎么吃呢？其实吃法也挺多的，可以做成各种的甜品，也可以炒菜的时候放一些，也可以凉拌，但是无论做成哪一种都非常的爽滑可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你在挑选桃胶的时候也要认真的挑，什么才是野山桃产出来的桃胶呢？桃胶的颜色好像琥珀一样，偏浅透明，非常的好看。琥珀色的桃胶是非常漂亮的。桃胶由于它长在桃树皮上嘛，所以在采摘的时候难免会沾上一些杂质。用水将桃胶泡开之后，在水里抖动一下，那么沾在桃胶表面的杂质大部分都会脱落了。然后你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顽固残留的杂质，接下来继续的小心的剔去就可以了。纯手工剪出来的桃胶呢，那么粘在上面的树皮杂质比较少，但是如果你买的桃胶一点杂质都没有，那很可能就是假的桃胶。突然发现这个桃树真的全身都是宝，除了桃花可以看，那么桃花的花粉也是一个好东西，听说是可以入药的。桃子可以吃，那么树皮上的桃胶还可以用来美容养颜，同时也可以做成美食，全身都是宝的桃子。 在每年春天的时候，桃花盛开的时候，也会引来无数的美丽的蝴蝶和蜜蜂来到桃花圣地劳作。如果这个时候置身在桃林当中，看着粉嘟嘟的桃花，闻着桃花淡淡的幽香，听着桃花的蜜语，感受着桃花的娇艳，这种赏心悦目，相信你一定会来一次再来一次，抓住春天的小尾巴。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友天下的节目了啊，就是要讲一讲十里桃源的故事。每个人心里啊都有半亩花田，种着呢可能是韭菜花，也可能是油菜花，当然可能是桃花、郁金香、玫瑰花，总之都是满园春色的。折一朵桃花闻一下，那就是春天的味道。最迷人的桃花，最具风情的桃花，最美丽的桃花，来到古朴的村寨，美丽的雪山冰川，踏着春天的旋律，赶紧的来灵芝赴一场这个华丽的盛宴吧。好啦，我是孟阳，这就是今天的听游天下了。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给我们999的听众们一点福利啦。其实刚刚一直在说这个十里桃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近呢还有一部电影要上映啊，除了看一看电视咖，我们还要看一看电影咖，而且呢这一部电影呢是好莱坞大片啊，极限特工之终极回归，里面的明星呢也有很多啦，如果你是好莱坞迷的话，应该不用我多说了。不过呢，听说这部电影啊，打斗场面非常的帅啊，而且呢，看完之后的感觉，你会被范迪塞尔式的硬汉，再加上整体的团队作战的概念所吸引，而且整体的效果很容易被点燃，所以你最近如果没有看大片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大片。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也会送出6张电影票，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听游天下的支持。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发送请我看电影加名字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999月生活，月呢是喜悦的月，发送过来，哎，我们的小编就会给你发个电影票，赶紧去看大片吧。大片的上映时间呢是2月10号，不过呢我决定今天还是去追一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好啦，明天再见啦，拜拜。 Money to ya. Everything on my handstand. Look at me. Check out doing the handstand. Look at me. 28-inch Birdman. Check out me. Yeah. Oh, get some. It's Lil Weezy for real. Only cash money. Hot bar that stood still. I got a good deal. I'm from a trill hood. I f*** real good. Sliding on them skinnies in a bike with an ill hood. Pipes, rally stripes, and fall flights. T-shirt white, 3 stripes with all ice. What that boy name? Birdman Jr. Jordan 23, rolling on hot 23s, told a big block 23, you're looking at the 17 ward on New Orleans, my block living me, I want you to look hard at some easy money, stop playing, this is Weezy Company, Everything on my handstand, look at me, I got check out doing the handstand, look at me, I'm 28-inch Birdman, check out me, check me y'all, lose money to y'all, Everything on my handstand, look at me, I got check out doing the handstand, look at me, I'm 28-inch Birdman, check out me, the fault of the squad, yeah. And baby about to buy me a house in the sky, why? Cause I'm so fly, oh, when my feet touch the ground, sometimes I gotta ask myself why, cool kinda wide, but I move sorta quick, looking for my roof where it went, mink on the floor, big shoes on the bench, windows on the tent, more wood than the bench, boys in the hood, more green than the Grinch, please don't play cause I'm connected like Sprint, knees on the tray, popping up the back end, peppermint leather with a feather in my brim, my wrist real breezy, and this is what I say when you see me, look, and leave your broad at home, she get drunk, cause I'm a player, hold a game by the book, thing on my handstand, look at me, check out doing the handstand, look at me, I'm 28-inch Birdman, check out me, y'all dudes, money to y'all, thing on my handstand, look at me, check out doing the handstand, look at me, I'm 28-inch Birdman, check out me, okay, okay,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